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云奇。近期，一列采用全新设计双层卧铺动车从上海站始发前往北京，堪称移动宾馆。这是该车型加入春运期间的第一年。近日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严肃整治网上近期出现的恶意卡通形象、明星绯闻隐私和炫富享乐类等视听节目。根据智利民事登记处统计的新生儿姓名注册前十名名单，2017年智利新生儿女孩注册最多的名字是索菲亚，男孩则是马特奥。英国研究人员表示，通过研究10000年前英国洞穴中的骨骼 DNA 发现，这个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英国人是黑皮肤蓝眼睛。北京市政府烟花办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今年五环内没有烟花爆竹销售网点，在品种上全市禁售土猪类组合类烟花品种。2018年春节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将首次在颐和园、天坛、北京动物园等三家公园举办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。一年一度的春节档即将到来，今年大年初一同期上映的电影有《捉妖记2》《唐人街探索2》《熊出没·变形记》等6部电影，竞争十分激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。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。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？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得分不被判出局，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。点距离，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。

九六九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闪送联合创始人于洪建，衷心感谢大家对闪送的信任和支持。值此新春佳节之际，我仅代表闪送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 大家好，我是 Agola 国际机票搜索引擎的创始人张岩，我代表 Agola 全体员工，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新的一年里，跟着 Agola 享受探索世界的快乐。 吉林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回家的车票买到了吗？我身边的朋友啊，有用刷票软件的，还有找黄牛帮忙的，还有不差钱的。不过啊，已经买完票的你也不要觉得万事大吉了，因为比火车票售票口更挤的是车站安检口或者是取票口，总有人在你取票的时候上来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火车要开了，能让我先取票吗？说到这儿的话，就不得不说有一条著名的行为准则，60%的人呢可以接受毫无任何理由的请求，但如果加一条没有任何信息量的理由，这个请求的接受度就会瞬间提升到90%以上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遇到这种半路插队的情况，你会让对方先取票吗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或加入九六九微信群和大家一起互动哦。 少光年，日夜交汇的刹那，黄昏短的像一句誓言。从来不求世界为我搁浅，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。流浪流浪飘飘荡荡，我望眼欲穿，千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，孤单孤单，爱卷走你的模样，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忘记多少光年，日夜交汇的刹那，黄昏短的像一句誓言。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，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。流浪流浪